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今天是香港的公众假期佛诞日，在这里也祝大家佛诞吉祥。不过呢，香港的政界今天呢也是一个人的生日啊，因为他一个人的生日呢是占据了很多的新闻版面。他是谁呢？是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为什么又很特别呢？因为呢，他是民建联的创党主席嘛，他的党友们在给他过生日的时候呢，给他送上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糕。特别在哪呢？就是在这个蛋糕的这个造型和图案上画了一把剪刀。剪刀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说剪布啊，因为他连续两年的生日呢都是在立法会的这个剪布当中度过的，就希望吃完这个蛋糕之后呢，曾玉成说我以后不需要再剪布了。其实最近的香港立法会呢在审核和表决财政案的预算条例的草案，那么有社民联有人民力量的四名议员在拉布期间呢，他们分别发言是20多次到59次，截至到了上个礼拜五呢，一共用了55个小时才完成当中的17项的辩论，进度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曾玉成就利用他议事规则赋予他手上的权力，然后呢，在星期二的下午1:30的时候终止了辩论。那么就是非常巧合，在今天曾玉成先生的生日当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本台执行台长于莹小简日前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先生的专访。其实曾先生除了要面对处理议员拉布的问题之外呢，还有更为重大的，也就是香港的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究竟会如何的发展，以及香港整个社会将如何迈入双普选。 曾玉成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也是香港第一大政党民主建港联盟的创党主席。他出生在广州，曾经是一位中学校长和狂热的数学爱好者。进入香港政坛之后，曾玉成从立法会议员一路走来，成为了立法会主席。在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曾玉成一度是特首黑马。而作为议会的领袖，面对内地香港社会的矛盾、议会拉布等困扰香港的议题，曾玉成也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曾主席，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能代表凤凰 U-Radio 来对您进行一个采访。那您是多年来啊都是活跃于这个香港政坛，思维非常的活跃，那对香港其实各方面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各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有很多的思考和很多很独特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和你就这个2013年今天香港在面临的种种的困难和这个挑战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您进行一个探讨。 好的好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立足于香港长期这个构筑于这个两岸三地沟通平台这样的一个媒体，其实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们回想起其实在沙士的时候香港处于一个通缩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时呢，香港政府是向中央政府争取到了这个自由行的政策， 对， 那对当时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效。而且长远来说呢，香港的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其实整体的一个发展也需要有外来的一些资金和人才、劳力这方面的一个补助。但是呢政策当然没有这个十全十美的这个政策了所以就变成自由行它带来这个很多好处的同时，也给香港带来了高房价、高通胀、内地孕妇涌入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学校资源紧缺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损害了香港本港人的利益，造成了一些他们的不满。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政策调整可以是趋利避害，去使到这个自由行的政策能够是更加去带给香港人能更多的好处？ 首先就是从今天来看，我认为内地的居民开放，让他们自由来香港，应该说主要还是对香港有好处的。我们要不是内地来这么多的那个来旅游、来探亲、来买东西的人的话， 那我们香港现在的旅游啊，这个零售啊，这个餐饮啊，这是这个几个方面的我们的那个行业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繁荣。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尽管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那个经济陷入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呢，我们香港还是能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那个就业率还是相当高的。这个呢，不能不说，主要还是这个内地来的人维持了香港我们市场的那个繁荣。我相信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看到这一点的。要是说现在我们改变这个政策，不让内地人这么容易来，不让他们这么自由来的话，肯定对我们的那个经济发展呢是有很消极的那个影响，这个大家得看到了。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一下子出现了一个数目非常庞大的消费力很强的这个我们的内地的那个人民。这个呢不光是对香港，老实说我的最近一两年吧，到曾经到过外国几个地方去跑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到不管是到那个中东，到那个东南亚，到其他地方欧洲，都是听到这些意见，对中国那个去旅游啊，去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到他们地方的人都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带来了很好的那个商机，市场的那个繁荣，有一些比如说包括那个中东，包括非洲欧洲的地方，他都专门针对中国人来做生意。但是同时呢，我也听过不少的埋怨的声音，他说中国人来把我们的那个物价都抬高了，包括有一些中国人呢很会做生意，一去了就把他们当地人的生意都抢走了。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是光要他好的一面，我觉得我们也要全面来看这个问题。反正就是对我们好处是肯定多于对我们的那个坏处，我们就要欢迎这个政策，我们就要调整。 能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可以趋利避害呢？您认为？ 我认为呢，现在对这个可能在过去这段时期对内地来的人的那个增长的那个速度，可能我们估计不足，那有一些承受能力可能不足的问题。我是老实说，我在香港长大，我的从意识上我是完全是怎么说呢？我是相信这个市场的那个力量的。来了多了，这个我们的那个酒店不够，住的地方不够，那慢慢人家就不愿意来了。自然这个市场会调节的，你来买东西这个需求太高了，把那个物价抬高了，也就失掉了你的那个吸引力。所以这个我认为还是市场本身也是可以调整的。另外呢，我认为我这个要是说过去03年以来，过去十年开放的内地的省市自由行的那个速度太快的话，那现在可以稍微放慢一点，只是不要再增加太多的新的那个地区，那我认为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也相信国家的发展，随着我们内地慢慢这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人的那个就是在内地的那个生活水平也改变了，像过去的一窝蜂要来到香港的那个这个可能这个现象也会比较缓和一点吧。我希望是这样。 所以您是主要是希望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而不是通过这个政府的政策去做出这方面的调节，是吗？ 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这个是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你也说到了，香港人是对这个内地这边游客是又爱又恨哈。 嗯。 那我们看到其实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两地人他们的成长背景非常的不一样，在价值观和他们的文化的背景方面其实存在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问题是很难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那怎么样在进一步的融合中可以避免更多的矛盾产生呢？ 我认为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就会缩小这些矛盾，大家都要互相吸引吧。我也经常举这个例子，我记得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很多香港的移民到外国，尤其是在像加拿大那个地方，很多香港人到加拿大移民加拿大，有 一段时期好几年，我们听回来的那个意见是人家也是非常讨厌我们香港人，说我们到那个，因为也是这样，我们的背景，我们的那个成长的那个 环境 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听说人家都就觉得我们香港人，哎呀，说话挺非常大声 ， 在这些公共那个场所高谈阔论，那买东西是付这个现钞，好像是这个嚣张的不得了，是这样。所以后来慢慢也没了，移民的人多了，跟他们那个慢慢大家的那个了解深了，就没这个问题了。当然我们国家现在很大，整个中国现在不光是一些比较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来了，现在慢慢有一些比较内陆的，也是比较那个落后的一些，可能生活的水平跟我们相差本来是比较远的，现在也来了，是这个矛盾是有的。但我自己也看到也在改变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说有一些怎么在我们的地铁啊，在公共的场所啊，有一些这个行为，我们是这看起来是很不习惯，但是呢毕竟是很少数。你想一想，每天是这么多的人从内地来，但是这些事毕竟是很少。但当然呢，你就坏事的传媒一报道，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些事上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慢慢增加这些那个大家的交往，增加互相的那个理解，这个矛盾是会慢慢解决的。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在曾玉成先生的生日当天，我们 3D 化新闻为您播出的是凤凰 U-Radio 执行台长于莹小姐日前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先生的专访，请听访问的第二部分。 曾玉成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也是香港第一大政党民主建港联盟的创党主席。他出生在广州，曾经是一位中学校长和狂热的数学爱好者。进入香港政坛之后，曾玉成从立法会议员一路走来，成为了立法会主席。在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曾玉成一度是特首黑马。而作为议会的领袖，面对内地香港社会的矛盾、议会拉布等困扰香港的议题，曾玉成也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香港的这个外部环境啊，在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大的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妙的，就欧美也没有从也没有完全从这个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那中国这部强力发动机近年来又减速，那其实香港的经济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刚才说自由行对香港经济是起到了一个拉动的作用，那除了自由行以外，香港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呢？ 我看全世界都看着那个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市场，我光看我们最接近的那个珠三角，在过去的几年也在有很多新的变化，说的什么这个叫什么升级转型， 要升级转型， 要把那个过去只是劳动力 主导的，对劳动力主导的 密集型的、一些生产，要改为比较高科技发展的一些生产方式。这个呢，应该说对香港也是一个新的那个机遇。我们在国家刚开放的时候，所以上个世纪的那个70年代末期、8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就利用了国家的开放，利用了内地的那个厂房啊，这个劳工比较便宜，就维持了我们的制造业。那现在国家发展了，我们怎么乘着这个新的那个机遇，我们从这个更高档次的一些产业来发展呢？我相信内地是需要这方面香港的那个投入，香港也需要找一个新的那个投资的那个环境的。所以我从来就不懂那个经济，从来没做过生意，但是我看香港一直都找到我们的那个机遇，都能维持我们的发展。所以这个我看现在我也注意到这一届的政府呢，新一届的政府呢，他们也在检讨在过去我们相信的，我们一面倒相信政府的不要插手这个经济发展，让完全相信这个市场，是不是我们应该吸收其他亚洲其他比较成功的经济体的他们的那个经验，就是说这个韩国、台湾、新加坡等等，看政府到底有什么角色要可以扮演，要促进，要扶持一些有前局能发展的一些新的那个产业。我觉得这个，我认为这个方向也是对的。我希望这个行政长官新成立的一些研究这方面的委员会能拿出一些比较好的主意。 那您刚才也有说到哈，就您对这个香港长远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但是呢，我们其实看到香港在近年来其实是贫富悬殊的差距是慢慢在越来越拉大啊。那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挺艰苦的。那您认为就在民生问题方面，您作为这个立法会的主席，所以通过立法会可以有怎么样的政策调整去制定更加长远更加可持续的政策去改善民生呢？ 这个倒是特区政府要面对的一个很，我认为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我不会说香港的那个基层的市民是非常艰苦，你从这个绝对贫穷的这个概念来说，也可能我们前一任的那个行政长官可能说的对，香港没有人因为这个经济这个能力的问题要挨饿啊，要没住的地方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基层市民的那个生活水平的那个改进的确是远远落后于过去十多年。香港的那个富人有钱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是越来越豪华，越来越近，但是基层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改善，尤其是我们所谓跨代贫穷，就是这个不公平啊，社会不公平越来越严重。就是说你过去可能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有钱人家呢不太重视他们下一代的那个培养，现在不是，现在很多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呢都非常非常重视那下一代的那个培养。反过来有一些家境比较贫困的一些家庭，他对孩子的那个教育就很难有很大的付出。所以这个跨代贫穷的问题啊，尤其是在最贫穷的一个阶层啊，是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我们这个政府呢，香港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的比较，我们的人均的那个 GDP 啊，已经是在全世界排在前面十几位了。你不能是再让这么一个严重的贫富的那个差距在我们社会上存在，所以我们的确是要检讨。 就是说我们的税收的制度要不要检讨，我们的那个福利的制度要不要检讨，包括现在很多立法会里面各个党派大部分都支持我们应该考虑要建立一个全民退休保障计划，这都要考虑的。我知道这个很大争议，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有搞这个退休保障的 都破产了 都可能不成功，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成功也要搞？现在的确是香港你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七八十岁了八十多岁了还要靠推这些就是纸皮箱来维持生计，这个真的你看得很 心里看得很不舒服， 很难过，不行的，这个的确是我们特区政府要真的要去研究。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香港最近哈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议题当然就是特首的普选问题。那在去年的上届的行政长官选举的时候您曾一度被大家说成是替补这个候选人的这个黑马。但当时呢您也提出过说如果要撰写政纲对您来说也一点也不难。但最终你也是选择没有参选。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您当时究竟是怎么样考虑的，而且是您当时的政纲的话，如果是提出政纲的话，主要的基点又有哪些呢？ 首先我从来没有真的去为参选行政长官做过认真的一些准备，我是在因为这个去年的选举是3月25号进行嘛，那在大概是大半年之前，就是在2011年的那个8、9月吧，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就是鼓励这是不是你要考虑、啊、 您名望很高主要是 没有那些考虑啊我当时已经马上的推了，我说我没有这个准备，我说我也算有点那个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推了。后来主要就是到去年2月中，因为当时的那个在选举当中发生了一些事，原来我身边有一批人都认为是支持唐英年先生，后来他是那个出了事，大家觉得哎呀可能他当选的机会是很低了，有一些人也找我是不是要考虑，当时我是答应他们我认真考虑，我考虑了10天，我觉得还是没有条件 为什么觉得没有条件呢？ 是各个方面我是知道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当时说我是三无第一，我说我是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的班子，你要是当了行政长官，你认为你应该怎么实行你的管制？那你要有足够的一个团队来认同你的理念，愿意跟你那个打拼，而他们呢也有足够的那个行政的能力，要这样一批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团队，我说那时候没有。第二呢，我知道要出来当选行政长官，你要在中央政府那边，你要让他们对你有比较深的那个了解，要他们对你有信心。我说我第二没有了，我说没有人脉，我在北京没有人脉。我知道你要当个行政长官，这个候选人总的有人到在那个朝中跟这个北京的那个领导说，哎呀，这个人也可以吧，推荐，没有。第三最重要的，我说没有这个勇气啊！我说我已经60多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10年的话，我可能也要这个，也有多一点那个雄心壮志吧。现在没有了，所以当时我就说不行。我知道这一届行政长官，这是去年当选行政长官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恰恰就是您刚才提的，就是那个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2017年中央政府已经答应了我们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那我们怎么普选？香港市民也等了很久，你要是现在出来说对不起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2017还不行啊，香港市民又很失望。所以你就要这一届的政府和我们这一届的立法会就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责任，要把这个普选行政长官成功让他实现，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以这个为前提，就是说2017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普选行政长官，那我们就要问，随着行政长官普选产生，对香港的公共政策制定的那个机制会带来什么冲击，对我们的那个整个公共政策包括我们的那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政策会不会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这个我们要研究。例如说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有选举产生的那个政府，那选举的时候你都要对选民做你各方面的那个承诺，你要不要减税啊， 要不要增加福利啊？那钱怎么来啊？很多西方国家呢，他出的这个债务危机就是这样。那我们香港过去是很低的税，也是很低的福利。我们走向普选的时候，能不能维持这么一些那个这么一个格局啊？我觉得我们要研究。 那您提到了2017的，其实行政长官的普选是对香港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那2017行政长官普选，其实普选路线图的一个铺排，需要这一届立法会就需要去通过，所以是非常的关键。那您也出来说过有关政改方案的话，呼吁是各方为这个政改能做出让步。那在呼吁这个泛民主党派做出让步的同时呢，你也说过就不中央不能是说就拿出一个方案来逼过来，是说要需要这个香港人去接受。那您认为怎么样的一个普选路线图的一个铺排是符合这个国情民意的呢？ 我希望首先各方面，包括中央政府，包括那个香港的那个各个党派，我希望他们都同意一个看法，就是说要是我们不能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有这个五部曲的问题嘛。要是一个方案，特区政府拿出来，要是立法机关里面没有三分之二的支持，它就通不过。三分之二支持呢，是包括泛民主派，也一部分人要支持，所以你这个方案出来，要是泛民主派不能接受的，不能通过。当然这个方案出来，要是中央不能接受的，最后也不能通过。我认为过去有些人也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通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中央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说要是通不过一个新的那个选举方法呢，那么就是原地踏步。我认为这是完全是错的，这次我们没有这个选择。要是这一期我们不能成功达成一个共识来推行这个补选的话，这个下一届政府啊也很难实现有效的管制。这个我认为我们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说明了一条，这很困难的事。我希望是中央政府也好，各个党派也好，都明白这一点。那大家就有一个很比较强烈的一个愿望，大家就达成一个协议。从这个泛民主派，我希望他们也看到，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说，这个普选的时候是有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的程序提名，那你就要设计一个方案，这要是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就像乔小杨先生说的，这是机构的提名，是委员会提名，不是个别的人提名。你要接受这个，但是我认为你就是接受了这么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也可以保证它真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真的不会把一些有些人说是随意的把一些人因为他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就把他筛掉，把他排除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央是明白这一点，你的普选就是普选，你普选呢也不可能决定了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不对？你选举就是选举，所以对有一些人物，可能中央觉得我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哎，你可以说明。乔先生说跟中央对抗，你不爱国爱港，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啊。你要是当香港的行政长官，你跟中央对抗怎么行啊？你不爱国爱港，你怎么当这个行政长官了？但是呢，乔先生也说，你不能把这个变成是一个写进我们的法律，就说你是谁认为你不爱国爱港，我都不让你参选。我觉得这个也不行，这个是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认为香港绝大部分市民也是讲道理的，因为他们是明白，对啊，你真的跟中央对抗，你怎么当行政长官？就是我们把他选上了，中央也很难任命你啊。我相信香港人是有这么一个判断的。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怎么说呢？都能放松一点，放开一点，这比较容易能达成一个各方面都接受的一个方案。 对，现在看起来就互信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哎呀，你说的非常对。 怎么样能打破成见，缩小分歧，求同存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要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哎，我希望是这样。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先生的专访，是由凤凰 U-Radio 执行台长于颖小姐亲自出马采访的。其实曾先生呢，他本身的经历啊，也是有一点励志的成分啊。从小也是出身贫寒，然后呢 以前呢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是教数学的，后来慢慢的是成为了中学的校长，进入政坛也是从普通的立法会议员做起，最后是一直做到了立法会主席的位子。那么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对于青年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继续来聆听。 曾玉成，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也是香港第一大政党民主建港联盟的创党主席。他出生在广州，曾经是一位中学校长和狂热的数学爱好者。进入香港政坛之后，曾玉成从立法会议员一路走来，成为了立法会主席。在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曾玉成一度是特首黑马。而作为议会的领袖，面对内地香港社会的矛盾、议会拉布等困扰香港的议题，曾玉成也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你有没有说心目中的特首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因为到2017年的普选的话，那您手上也有您的一票，那您心目中希望选出一个怎么样的特首呢？ 我认为香港人才还是有的，你只要是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提供了这么个土壤，我们的人才是会出来的，他们会愿意。当然这个中央说的这个条件呢，我认为是完全也是合理的。那这个条件是很宽，那例如说你要是那个爱国爱港，大家我认为这个香港市民不会什么争论。你说不不需要爱国爱港也当行政长官，我不相信。第二个呢，要香港人是比较支持的人，你这个人要一定的那个民意的支持。要是一出来，哎呀，这个人怎么行啊？那他就是你勉强把他想选上去也很难建立他的那个管制的威信。另外呢，他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最好是两方面的能力都有。怎么两方面？一个是行政的能力，对他对这个特区政府的运作有一定的那个，就是不是真的很直接的经验。起码有一定的那个了解，不要从头学起啊。这是行政的能力。第二个呢，是政治的能力。毕竟他要打那个选战，要普选的。然后呢，选上了这个，当了这个行政长官，中央任命以后，他也要做很多政治的工作啊。他要争取那个市民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他的那个政策的支持啊。所以他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的那个技巧。所以这最好有这两方面的那个能力。 希望能见到有很好的候选人出现在2017的这个行政长官普选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发展民主的道路啊，其实非常的漫长，那选举其实也只是民主的其中的一个要素，那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您觉得香港在现在可以借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期的这方面的经验呢？ 你说得很好。其实呢，我们应该说是比较幸运，在香港就是说在过去二三十年，你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有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走这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当中有不少成功经验，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不是你接触了这个一个所谓这个独裁的一个体制，人民有这个权利选举了，哎，马上就好起来。我注意到在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在2007-2008年，我们叫香港叫金融海啸之后，对于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民主啊、就是那个以普选为基础的这个民主制度，都有西方都有不少这个检讨的一些研究。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现在人家就说我们要的是 good democracy， 优质的民主，好的民主。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你实现的民主，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改善才算是好的。要是你牺牲了民主了，人们的生活更差，自由更少，这个贪污更严重，那就不算了。你为什么要搞民主？ 就像非洲和拉丁美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是能实现好的民主。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过去没有民主，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有一些我们的优点，怎么能把它保存下来。没有民主的时候，我们去争取所谓共识政治，就大家商量。你说我们是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但是呢过去的确是有什么劳资的矛盾，大家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协商，通过这个商量是能解决的。这是我们过去成功的一些经验。我们过去说香港人 我们是能拼搏，我们不是靠这个政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这个应变的能力，这是怎么样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我们能保存这些优点，同时也把人家发展民主的一些优点拿过来，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担心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因为我们在有关民主的那个步伐，实现民主的实现普选的那个预期争论太多了，怎么样保证我们真的顺利来落实一个优质的民主，我们研究的比较少。我希望在这几年真的我们解决了这个一千人真的能实现普选的时候，就多一点精力放到这个怎么样保证我们的那个民主是优质民主这方面来讨论。 那这个也过渡到就是说立法会的一些文化哈，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我们有关于这个普选可能真的是能不能普选啊，日期啊，这方面讨论很多，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短期的一些议题，那往往我们现在看到的议会文化就变成是说对一些比较长期的比较真的是非热点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其实这方面的讨论是欠缺的，那这个怎么办？ 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这最近这几年在立法会里面出现的有一些，因为我也经常收到一些投诉，听到一些批评，说我们现在议会的文化是不是越来越差，是理性的辩论越来越少，什么语言的那个暴力经常出现等等。我希望到我们真的实现全部的立法会的议席能普选产生，也是按中央时间表，我们应该2020年就可以了，之后大家都回到一个比较常规的政治，就一些公共政策那个优劣的问题来进行辩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要走这一步。要是我们维持现象，行政长官不能通过普选产生，立法机关也不能向前一步解决这个功能组别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局面很难有什么突破。 您是两届连任这个立法会的主席，其实对立法会的管理啊是非常有，相信是非常有这个心得和体会的。那我们看到在2012年，其实立法会的拉布战是进行的非常的激烈，从5月份的议员这个出缺的这个安排草案，到这个版权草案，到12月份的长者津贴，那这方面其实泛民主党派都是采取了拉布的战术。那所谓拉布战术，那就是一种拖延战术啊、那是议会里面的少数党派可以采用这样的战术去拖延整个议案的表决，那是通过这个提出非常多的修订，喋喋不休，长篇大论，阻挠这个议案的通过。但是呢，其实您是在香港是使用拉布战术的第一人，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就使用了这样的拉布战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您作为这个立法会主席经常面对这种无休止的这种辩论，您现在又是怎么看拉布战术呢？ 这样拉布呢，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权利，这个呢就是去年梁国雄议员就我的那个就是终止辩论的所谓简部啊裁决要求这个司法符合的时候，这个法官也是讲了议员是没有拉布那个权利，拉布 但是这个又牵涉到议员非常最宝贵的一个权利，就是他们的这个言论， 对，他言论他发表言论的权利，他参与这个审议法案的这个权利一定要保障，但是你不能说你要保障议员无休止的进行发言的那个权利是没有的，但是同时拉布也不是违法的，也不是违规的，在这个法律和这个我们的议事规则容许的这个空间里面来拉布，你不能制止它。首先我是理解议会里面的少数派对于一些议案，主要是政府的议案，政府提出的议案他说要是非常反对的话，他不愿意见到他通过，但是他知道一表决肯定是那个支持政府的那多数，所以他就 多数暴力，这就是您之前有提过的。 所以这样拉布就是一个怎么的防止这些议案能顺利通过的一个办法，这个是我是理解的。但是呢这个拉布呢毕竟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是进行下去的话，不光是你要阻止的那个议案不能通过，其他事这个议会也不能做，所以要是没有一个限制的话，那立法会很容易就失掉了他能 履行他的那个限制责任的那个能力。所以作为这个立法会的主席，我要保证不会出现这么个现象。我是认为是这样，这个肯定是这个是会变化的。拉布的议员也受到这个压力的，而其他泛民主派的议员本来是反对修正这个议事规则来缩小这个拉布的那个空间呢，他们现在也受到压力，也要考虑。所以我认为这个还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要是这个拉布的议员用的太多了，明明是一些社会上也比较接受的一些议案，你要把它拖，包括泛民的那个议员他们也要考虑。所以我是认为现在一天议员不愿意修改我们的议事规则，收紧这个拉布的空间的话，我只能是按照现在议事规则来主持会议。要是慢慢下去大家看的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能让议员决定吧。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其实稍有争议性的这些草案其实在立法会是非常难通过的，那很多问题但是拖不起的，因为它真的是牵涉到政府的运作和民生的这方面的问题。那您对这个公平和施政效率之间又是怎么样来看呢？ 这个呢，政府也有考虑，我希望特区政府也要不断检讨总结经验。外国在其他地方的议会拉布是一个要逼政府坐下来谈判妥协的一个手段，你政府提的一个议案，我认为不能赞成，但是我票不够我就拉布，然后政府说，哎，这个有一个时间的那个因素啊，你要是拖下去就是不行了，那政府坐下来跟我谈呢、啊、你在哪些地方政府让一步我就收回，我就不拉了。那去年的那个长者生活津贴的那个事，站在议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政府还是站得太硬。要是政府愿意早一点出来跟这个议会里面各党派谈一谈，有一些你认为的确是不能让的你就不让，有一些你能松一松的松一松口的，那是减少了对这个所谓拉布的那个支持。 嗯，就好像您说的，政府其实政治就是这个一种妥协的这种智慧。嗯， 所以你要是政府说对不起，以后你们拉你们尽管拉，我就是川布不让，到时候你的主席要决定你要减步就减步吧，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智的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我们再来看到就香港这个行政和立法间的关系哈，那您觉得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的这种情况，随着时代有没有产生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司法的独立，我相信是香港没有人会质疑的，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也注意到，就是我刚才说去年梁国雄议员对我的裁决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司法符合，我也看到那个法院是非常重视，他们不会插手立法会的内部的事务。行政立法呢，就我们也知道行政立法之间是有一个互相制衡的关系，要是这个立法机关变成是举手机器，那市民也不愿意见到，这不是一个良好的行政立法的关系。很多时候，尤其是当行政机关提出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那个议案的时候，由于立法机关立法会的议员他们的那个站的位置跟官员不一样，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官员认为对的我们不一定认为全对，所以肯定有矛盾是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矛盾会不会发展到一个地步让这个政府寸步难行，全部的政府的议案呢应该通过的立法机关也不让它通过了，我看现在还没有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您觉得有什么改善的空间呢？在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 长远来说，我认为我们整个制度要检讨，要改变。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香港现在的制度啊，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你这个行政长官他是没有这个党派的，官员是没有党派的，立法会里面尽管是有一些跟政府友好的党派，因为政府提出一些有争议的一些议案，建制派也有考虑啊，你投了赞成票啊，可能你马上在街上给人骂，你都不愿意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么一个体制呢，是很难真的再进一步所谓改善行政立法的关系的。我认为这个也是下一步我们要考虑的，我们走向普选的时候，我们要研究政党不光是在立法会里面，在议会里面，在政府里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允许行政长官一个政党背景。 您对香港的政党政治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远景呢？ 我认为是这个不能阻挡的一个趋势。你看全世界就是这样，你哪一个地方不管它是什么政治制度， 你能找到一个地方没有成熟的那个政党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长期的那个实行有效的管制的吗？我看不到。我说明白，有些人包括我们可能中央是官员，对在香港发展所谓政党政治的那个戒心是保留了的，担心哎，要是有一些政党政治团体要是跟中央是不那么一致的，甚至对立的，让他们来赢了这个大选，组织政府，那就麻烦。我是理解这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们从长远来说，你普选行政长官以后，普选立法机关以后，你是不能限制政党的发展，所以我是倾向我们应该对政党的发展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 我们的台其实是很多听众都是年轻人哈，那年轻人其实对自己未来都是非常茫然的，特别是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其实在香港本地发展的一些机会有限，社会的一些流动性也慢慢的在减少， 是的， 他们非常想参与到内地的很多的发展，但是对内地的了解又非常的有限。您是做教育出身的，对年轻人是非常的关心，那您对这些年轻人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对呀，中国现在是广阔的天地，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内地了解不深，比我念书的时候好多了，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多了。我记得十多年前，就是现在行政长官林郑英先生曾经公开讲过，香港的年轻人应该考虑到内地发展，他讲了这个话马上给人家骂，给人在笑，现在谁敢骂谁敢笑啊？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要看着内地了，我觉得这是好事，这个也是肯定。香港只要我们保持是一个很开放、继续很自由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是有信心的。是哪些地方？这是说英国说法，是哪些草比较绿，我们的人就懂得到哪里去。 好，谢谢曾主席给我们指点迷津，非常谢谢今天非常宝贵的时间和非常多的这个智慧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好，刚才我们听到呢是凤凰 eRadio 的执行台长于莹小姐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的专访啊，曾玉成先生也是非常的先驱，也很坦诚，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关于香港的立法和行政的关系，以及香港怎么样去迈向双普选他的一些见解。那么接下来呢，为您预告的是我们全媒体今天的话题啊，昨天也是在这个足坛上又引爆了一颗重磅的炸弹，说的是我们这个万人迷小贝啊，终于呢是宣布要退休了，他就在英足总的官网上说，我现在呢是告别我的体育生涯的最好的时候。那么其实对于小贝的退役呢，在社会效应上大家可能也是讨论比较多，就对于体育明星退役之后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也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焦点话题。比如说我们有记得有一些体育明星很著名的退役之后，有人去上学啊，像姚明他一退役之后呢先去这个拿学位，然后有人去做解说员，有人去做教练，有人去做公益，还有人投身企业界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说李宁、李小双，也有人呢是投身了演艺界，像中国非常熟悉的刘璇。那么我们就想问问您了，您觉得体育明星退役之后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呢拨打1872346，我们3D话新闻马上回来接听你的电话。 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话新闻。 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花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小贝退役。那么小贝呢，也是世界足坛上一个公认的非常优秀的球星了，也是公认的万人迷，是大家的偶像。大家的偶像，对于跟中国的观众呢，中国的球迷也是非常有渊源的。但是关于他退役的话题呢，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想知道。他目前就对媒体说，退役之后呢，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不会离开足球圈，也会投身于公益事业。那么你对于 体育明星退役之后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你是怎么样看的？好，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是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你好，你怎么看这次小贝退役？你觉得体育明星退役之后呢，还能为我们社会再做点什么呢？ 我觉得他那个思路还是比较正确的啦，就是无外乎两块，一块是跟他原来的那个本职工作有关的，就是跟体育相关的，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足球啦，可能大的一个体育产业，我觉得他们都有可能去发光发热，比如说是办学校啊，做培训啊，开展比赛啊之类的。那还有一块就是可能一些那个慈善类的一些工作，公益性的活动，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些名人的效应去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了，让广大青少年，我觉得还主要是青少年这一块的话，更爱这个世界吧，是。 嗯，你觉得他跟中国会接下来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他好像已经是中超的什么大使了吧？ 对对对， 已经是。 嗯， 对，我觉得，我觉得国内球迷喜欢他很多，我也蛮喜欢他的，所以他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倒蛮欢迎他到中国市场去发展的。 嗯，好， 不管是公益还是体育事业。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上海的杨先生啊，也是挺喜欢小贝的，是希望他继续可以发挥余热哈，不管是在足球上还是在公益上，最主要的可能是对于青少年的对于这个足球的兴趣的培养，以及青少年足球学校的一些建立，可能是希望他更加多的花费精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应该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刚才我们听到上海的杨先生，他说希望小贝也是他现在给自己定的一个路线是足球和公益。那么你对此你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做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不好意思，那回重复一下您刚才问题好吗？ 我是说，如果小贝之后退役之后啊，你觉得他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对这个社会做贡献？ 我觉得以他个人魅力的话，就在媒体或者在他自己的其他的，比如说商业方面继续做一些推广，或者在慈善事业上，我觉得都是对社会有好处。 嗯，主要是商业上还是跟他没有退役之前接一些代言，是希望他继续留在公众的视野。 对， 嗯，那对于足球，你觉得对于足球，如果说现在他又担任这个中超的这个形象大使哈，他对于中国足球，你觉得他能做点什么吗？ 我觉得对中国足球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只是一个形象，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它跟中国足球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世界级足球运动员，然后只是之前在来中国踢过几场比赛，在中国做一些商业活动，但是和中国足球本身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嗯。好，谢谢，谢谢你，谢谢这位北京的李先生。觉得哎，好像小贝做了中超的这个形象大使之后，可能对于中国的足球也没有特别大的说质量上提高哈。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位来自杭州的金小姐的意见。金小姐，你又是怎么看的小贝的退役的事件？ 我觉得他的退役应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吧。 对，您对他有情结吗？ 因为他的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刚好对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一个青春期的偶像，就好像就是我们的青春真的结束了那种感觉。 嗯，所以他退役之后，你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他这个青春偶像的这么一个形象吗？ 也不是啊，因他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也继续可以发光发热的。 嗯，做什么呢？你有建议吗？ 比如说嘛，投身公益嘛，我想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吧，我想。然后还有的话，他也可以继续做教练啊，继续他的体育生涯，我相信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嗯， 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就是运动员退役了以后就是做教练的，那比如说就是乒乓球的国手刘国梁啊，还有就是那个李永波，还有这些都可以做教练嘛。或者的话就像他现在在做的往娱乐圈上面发展也是可以的，我相信他有这个能耐。 比如说拍个电影然后唱个这个拍个 MV 唱歌什么的，跟他老婆一起 拍这些东西。对对对，这样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方式嘛。 好了，我想这个您接着说。 或者是从商也可以啊。 从商也可以。为什么呢？你觉得他很有商业经营的这个头脑吗？ 这只不过我觉得这是一条路而已，就像他的妻子，他现在有做服装设计师啊，自己的服装品牌啊， 嗯， 就是我相信你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啊，再加上他的人脉啊，再加上他的就是他的影响力，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嗯，他应该积累了很多的资源，所以觉得他是有这个渠道和他的这个头脑和。 对, 对, 对, 对，是的。 好的，谢谢，谢谢。 我想的，嗯， 好，谢谢你。 不用谢，嗯。 好，这位这个杭州的金小姐说的就是呢，希望她从各个方面哈是发挥余热，包括也提出了比如说可以往娱乐圈发展。其实在娱乐圈呢好像从来就没有少过小贝的身影啊，尤其是她跟维多利亚的结合，在当年也是算得上是英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对这个金童玉女的组合了。那么其实现在小贝的退役呢，大家引发的更多是，诶，那她的离去啊到底是一种商业价值的退去，还是他的体育价值的退去？我就看到有非常资深的体育记者，他说小贝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总是知道呢在这个最聪明的时候呢选择对他自己最为有利的，做出最聪明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这个不断的转会，那现在他最后的一个身份呢是在踢法甲，也是在法甲带领他们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啊，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也有人说呢，他是退出了现在已经不属于他的一个体育时代，因为你仅仅是从技术上来说，他可能从全面性啊，还有他的这个从技术的一个对运动员来说非常巅峰的状态早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又觉得非常巧合的事情呢，在几天之前他的恩师啊福格森也是宣布最终呢会挂起这个帅靴。你说是巧合也好，这个恩师呢可能还是两个人有一点点这个心灵相通的一个地方哈。好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你收听3D画新闻，我们下周再见。